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孟依然换了一身墨绿色的劲装，看上去英气十足，但此时唐三可没有一点欣赏的心情。听着孟依然的话，他不禁暗暗苦笑，不会这么巧吧？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可能碰到，但当命运弄人的时候，却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连碰到两次。唐三当然不会奢望这家子无法发现自己，以龙宫的魂力，只需要稍微凝神，就能听到自己的呼吸，甚至是心跳声，跑肯定是跑不了的。唐三也没打算跑，大丈夫敢做敢当。自从小五被抓走，唐三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狠辣之外，还带着几分决然。 是我杀的。 你就是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这回确实又是我。这头人面魔蛛难道也是你的猎物？ 孟依然看着唐三，俏脸已经涨得通红，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看着唐三，蛇婆也皱起了眉头，低声在龙宫耳边说了几句什么。紧接着唐三就看到了龙宫的眼睛。龙宫的外表看上去很苍老，但是他的眼睛却亮得出奇。唐三自问，从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从他站立的位置到龙宫处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龙宫带给他的却是一种近在咫尺的感觉。 你就是唐三？ 正是。 那你知不知道，为了猎杀这只人面魔蛛，我们已经追了一天的时间。如果不是他那蛛王过于讨厌，他早就已经成为依然的魂环了。人面魔蛛的数量极其稀少，因为它为其他魂兽所不容，哪怕是在这星斗大森林内也十分少见，比风尾机关蛇还有珍贵的多。 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要自保，一只人面魔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难道我应该任它杀戮？ 你说你一个人杀了这人面魔蛛？ 唐三肯定地点了点头。龙宫和身边的蛇婆对视一眼，两人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这人面魔蛛虽然不是极其强大的魂兽，但在千年级别中，它的攻击力也是不容小觑的。虽然没有了蛛网，但是它的攻击和防御能力都很强，却被眼前这个才十几岁的孩子猎杀，实在令这对夫妻无法理解。蛇婆之前对唐三的评价已经很高了，此时他对唐三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些。之前孟依然败给唐三，蛇婆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可现在他却明白，自己的孙女真的不是面前这个少年的对手。龙宫孟叔手中的龙头拐杖一挑，一道白色魂力从杖尾处甩出，将人面魔蛛的身体翻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了人面魔蛛那已经被打烂的八只眼睛，不禁暗暗点头。虽然他不知道唐三是如何做到的，但唐三能够想到攻击这人面魔蛛的要害，可见这少年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多么冷静。再次抬头看向唐三时，孟鼠的眼中不禁流露出了几分赞赏。 爷爷，要替我做主啊。 唐三，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我龙宫孟叔闯荡魂师界这么多年，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面对人面魔蛛，任何人都要自保，所以你杀了他也算情有可原。但是啊，你先后两次破坏我孙女儿获得魂环这件事儿，却不能就这么算了。 唐三一边努力恢复着自己的魂力和体力，一边轻轻拨弄着手里那个尺余长的黑匣子。这黑匣子并不是只能发射一次的， 整个匣中一共有48根弩箭，可以释放三次，但每一次都要单独上机皇。在唐三的潜意识，这看上去不起眼的黑匣子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有一个世人熟知的名字，诸葛神弩。长方形的黑匣子一共有16个洞，同时可以一次释放出16根无尾弩箭，50米内足以刺穿金石，极其霸道。当初唐门曾经得罪过一个门派，被人找上门来，当时所有内门弟子都没有出动，只是100名外门弟子人手一具诸葛神弩，就轻松将敌人歼灭，没留下一个活口。自此诸葛神弩名声大噪，在击阔雷暗器中，除了顶级的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孔雀翎等，就属眼前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最为厉害。唐三当然知道诸葛神弩对龙宫蛇婆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是这却不是孟依然所能抵挡的。他想得很清楚，如果对方相逼，自己就用这暗器拉上一个垫背的。他手中的诸葛神弩二次击皇已经快要上好了，只需要再拖延片刻，他就能拥有临死反噬的机会。更何况唐三身上还有其他击阔雷暗器，想要杀掉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知前辈给我的两个选择是什么？ 我给你的两个选择很简单。第一个选择，你加入我的家族，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既然是一家人了，你两次破坏依然获得魂环，并令这珍贵的人面魔蛛魂环浪费的事儿，也就这么算了。 加入家族，说的简单，可真要加入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任何魂师一旦加入一个家族，就永远不得背叛，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今后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这个家族的约束。当然，魂师加入大家族所得到的待遇也是极其丰厚的，例外也不是没有，前提是实力要强到一定程度。以唐三现在的情况，要是加入一个家族，他就得永远成为这个家族的人。孟蜀看上了唐三的资质，这样的天才可不多见。 对不起前辈，我自由惯了，不喜欢受到约束。而且有一点您说的不对，这头人面魔蛛虽然被我杀了，但是他的魂环却并不会浪费。如果不是几位出现的话，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开始吸收了。 什么？ 唐三，想必你也明白，如果没有我的同意，这头人面魔蛛的魂环你是不可能吸收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头人面魔蛛的魂环真的就要浪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好的魂环就算浪费也不会轻易给外人吸收的，这在魂师界本身就是一种潜规则。如果你加入我的家族，我不但可以让你吸收这个魂环，还可以为你护法，你看如何呀？ 让我加入您的家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你现在有资格和我讲条件吗？ 什么条件？你说吧。 之前我们碰到了一只强大的魂兽，他抓走了我的一位伙伴，如果二位前辈能够帮我把伙伴找回来，我就答应加入你们的家族。如果我的朋友死了，那我就请二位前辈帮我报仇。 只是猎杀一只魂兽？ 赵无极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难道他也挡不住那只魂兽吗？ 赵无极打不过，可不意味我也打不过。何况以咱们的融合技，这星斗大森林中有几种魂兽能够与我们抗衡？唐三，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魂兽？ 是一只泰坦巨猿，大概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孟蜀是目前唐三见过等级最高的魂师， 如果他肯出手去救小五，那肯定要比自己去救小五容易得多。抓住这样机会的唐三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但是当盖世龙蛇夫妻听到泰坦巨猿这四个字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僵硬了一下。孟叔眼中的强势和不屑都消失了，眼神显得有些尴尬。朝天香更是眉头大皱，叹息着摇了摇头，说出了令唐三极度失望的话。 我们做不到 啊！以两位前辈的实力，难道还无法对付那泰坦巨猿吗？ 你懂什么？泰坦巨猿乃是上古异种，实力之强，别说是我们，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不敢说胜得过他。而且据我所知，在这星斗大森林中只有一只泰坦巨猿，他的修为可不只是万年那么简单，至今至少已经有超过60000年的修为了，是真正的森林霸主。而且泰坦巨猿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兄长，除非是现下两大帝国所有封号斗罗聚集在这儿，否则谁敢说猎杀他们？ 老头子，我们也要赶快离开这里。没想到泰坦巨猿居然会出现在外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还好看上去他心情不错，并没有对魂师展开杀戮，否则唐三这小子也不可能活着站在咱们面前了。 盖世龙蛇对于这片星斗大森林的了解显然要比赵无极更多，唐三也知道以他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欺骗自己，可是孟叔的话依旧令他感到绝望。他对泰坦巨猿的判断已经很高了，可是听了孟叔的话才知道自己的判断还是不够。那泰坦巨猿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强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兄长，需要所有的封号斗罗集结才有猎杀他们的能力，这岂不是相当于直接给小五判了死刑？到现在唐三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魂兽竟会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对于自己无法对付泰坦巨猿，龙宫孟叔似乎也有些羞恼。 小子，你不是故意拿泰坦巨猿来耍我开心吧？我没时间和你在这耽误，如果你加入我的家族，我就帮你吸收这个魂环，否则的话你就只能选择第二条路，留下一条手臂作为对我孙女的赔偿，就可以走了。 既然你们不能帮我达成心愿救回小五，我自然也就不可能加入你们的家族，想要我的手臂就自己来拿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